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，我们都别忘了，都比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无言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。 虽然秋天的雨总显得一点凄凉，但是呢，如果在秋天里遇到了爱情，如果在秋天里收获了命中注定的人，你们说我会是暖到爆，根本不管外面是什么天气。说过了，只要你遇到了命中注定也等待了很久的他，在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当中，韩丽一定会帮你送出这首终于等到你，今天晚上要送给王兰爱上的张先生。 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，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。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， 真好真好。每一次送这首歌都会为收音机前的这一对听友感到开心。擅长等待并且等了那么久，这样的人是值得被老天所厚爱的，因为他没有在过程中突然间想凑合，突然间想放弃自己内心中对爱情的追求，还是非常执着地等到了命中注定的他。下面这份祝福的主人公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木西2009，你好。其实我觉得在任何时代里啊，不管是过去我们觉得好像男人就应该主动，女人就应该是羞涩，还是说新时代女人觉得追求爱情勇敢的告白，真的一点儿也不会让别人说她不够矜持，而是你知道该如何让男人也体会到被爱的感觉。那下面这位勇敢女孩就是木西2009，她说，我第一次发私信给你，我想通过电波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新军小哥哥，想说初见你就埋下了对你满满的喜欢，单身多年终于等到了你，满足了我对另一半所有的要求与幻想，我28年的孤独快被温柔治愈了。如今呢，你出差武汉，归期未定，不管多辛苦，不管以后如何，请你记得北京有个姑娘一直惦记你，等着你回来。所以呢，我从2012年听到今天已经6年了，第一次点歌，我想把这首梁静茹的恋着多喜欢送给新军小哥哥。透过互联网，他在武汉也是可以听到这档节目的，祝你们幸福，恭喜你遇到了心动的人。 星辰那辰一盏月色，笑成一晚霞，笑忘了你晚，怎么看都不觉烦，爱自己不到一半，心都在你身上，只要能让你快乐，我可以拿一切来换，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安，只有你跟我有关，其他多喜欢，没有你我都 是3年前的一首歌，当时你肯定想不到，在过了这么久之后，有一天会在电波当中，因为自己所爱的人为这首歌增加了一份特别的记忆。好吧，希望你们就这样一直恋着多喜欢。今天晚上在新浪韩立微博这条帖子下面，我和大家分享了一段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爱你的优点叫欣赏，爱你的缺点叫包容，爱你的家人叫分担，只要有爱，人间便值得。今天晚上外面下着雨，而且秋天也很凉，可是却发现了点播的内容都相当的暖。虽然说有想念，有一丝丝的小小的遗憾，可是有人想， 下雨 不是也不错吗？ 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 很多人想听这首南拳妈妈的《下雨天》，所以呢，应当广大听友的要求，今天晚上应时应景的又 播放了出来。如果你心中的感受和刚刚那首歌相似的话，愿你想的人他也想着你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啊，今天晚上真的很甜蜜，甜蜜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有人虽然一个人在北京，可是她的男朋友在遥远的地方呢，还会发来点歌单为她送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雷雨 author 朋友，他说我想给离我大半个中国距离的康小田同学点一首歌。他一个人在北京，没有我陪伴他。我希望把这首歌，绝对代表我心情的一首歌送给他，代替我陪伴他吧。我想告诉他，不能陪伴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的哦。我好想你。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 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能够让女人在片刻之间就觉得我遇到了对的人，因为他会懂在一切最需要他的时刻，他虽然人不能到场，

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，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，是否我该值得清醒，因为是你。我一个人走 叫做我喜欢你，特别直白哈。这个演唱者呢是陈意涵，但不是那个很爱跑步也不是爱倒立的陈意涵，而是呢我们在电视上还有很多地方看到的，他也参加过一些影视剧作品，一个90后的创作女生。一首很淡淡同时也觉得很真诚的歌曲，我喜欢你。这位叫做吴HR 的朋友，下一个天亮，不知道10月16号你在等待着什么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好的事情发生吧。下一个天亮，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